从无怀疑你已当我知己，起跟我倾讲你心隐秘，就如挚友万年好友，却可惜不知我暗中恋你。然而情怀我却怎可说起，彼此似兄妹哪可恋上你，但谁叫我是人一个，教我怎么抑制爱的希冀，期望你知我愿意，你倘亲亲我一次，该愿意。你可知我偷偷做梦时，常常自编可跟你相依，吻着无限次。看真些，我怎么看你？着迷也醉，像情人半醉。你会否不使我忘花心机？期望你知我愿意，你倘亲亲我一次，该愿意。你可知我？常常自编可跟你相依，吻着无限次。 See you.